观众听众大家好，今日开始每逢周五晚上十点钟在 YouTube My Radio 频道直播的《玉文踢爆》，评论时事的形式会稍作改变，节目名称是《玉文踢爆之一周鸠噏点评》，首播时间仍然是逢星期五晚上十点。《癫狗日报》在上一世纪1996年3月18日横空出世，打破传统报纸装扮客观中立的言论窝囚，在97主权移交前夕，旗帜鲜明反对中共政权，批判香港政府的擅专，包括港英政府和特区政府，对于政党人士绝不假以辞色，一样左右开弓。癫狗日报报头下面有每日九噏的专栏，选录见报前一日中国大陆香港政治人物的九噏，再加编者一针见血的小批，这种处理新闻的方式充分反映癫狗日报的进步风格。九噏者在港式粤语来讲，即是鸠噏，鸠噏的异体字，胡说八道，言不及义，比乱噏更加不堪。英语有生逼一词，根据 Cambridge Dictionary 剑桥字典的解释， A short sentence or phrase that's easy to remember, often included in a speech made by a politician and repeated in newspapers and on television and radio. 或者可以译做政客演讲或者公开讲话，会吸引新闻报道或者反复引用的一些讲话片段。生逼可以引人注意或者广泛传播，但是不代表就是有营养的话，很多的时候都是一样鸠噏。我们认为政治人物多数都是狗口长不出象牙，真话不讲，尽说假话，而且可以利用政治谈论的特权或者权威公开鸠噏，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即使偶有引起议论的生逼，亦都只不过是操弄政治语言的把戏，所以必须予以踢爆。玉文踢爆之一周鸠噏点评，承袭《癫狗日报》的尖刻批判风格，选录一周以来有关国际新闻、两岸政情和香港时事政客与公众人物鸠噏的言论加以点评。本周鸠噏主角有四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容海恩、新民党立法会议员李子敬、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金耀基。一、正常中的不正常，杨何培恩。公务员辞职人数上升属于不正常中的正常。背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特别财委会4月11日讨论财政预算案，多名议员关注公务员辞职人数上升及人才流失问题。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政府遇到的招聘困难同私人机构一样，加上受退休人数等影响，各个行业都在抢人，认为公务员辞职人数上升属于不正常中的正常。玉敏批：国安恶法，大军压境，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笼罩赤色恐怖，政治昏暗，经济衰退，民生凋敝，港人外移数字跌创新高，人才资金不断外流，爱国者治港摧毁香港百年文明，走得快好世界乃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香港衰到贴地，公务员辞职人数上升，本来就正常到不得了，还有什么不正常中的正常呢？高薪厚禄的主要官员好像杨何培恩之流，言不及义，讲什么公务员辞职人数上升属于不正常中的正常，竟然没有立法会议员会问他为什么不是正常中的不正常呢？政府庸官加上垃圾会议员，香港政坛全部都是狗屎垃圾。二、中意为警开脱容海恩。我们不应该将问题 賴曬警方或者入境處等執法部門。背景：4月10日下午，一名涉嫌販毒嘅37歲陳姓男子喺西九龍裁判法院提堂後，需要繼續還押。佢其後被帶至拘留室，當時仲有另外一名24歲姓林涉嫌家暴殴打案嘅男子等候保釋。前者同後者交換身份識別手帶以及俗稱包頭嘅財物袋，成功冒認家暴案被告，辦理保釋手續後施施然離開法院。立法會特別財委會4月11日審議保安事務嘅開支預算，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就走反事件提問，佢話拘留室有走反風險，司法機構會唔會檢視流程同埋引入科技加強保安？呢一位經常開口及著你嘅尊貴議員又話：我哋唔應該將呢個問題賴曬警方或者入境處等執法部門。按照有關程序，庭警要核對人士嘅手帶，連同身份證等個人資料。上述走反事件十分罕見，據說可能是有得保釋借出身份的被告只是持有報失身份證後取得的行街紙，庭警一時不察，沒有清晰核對身份，令到涉嫌販毒不獲保釋的被告可以揚長而去。毫無疑問，案件是涉及警務人員疏忽，警方事後展開調查，將案件列為從合法羈押逃離誤導警務人員及協助罪犯，由深水埗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跟進。三日後，收錢借身份協助走犯的24歲林姓男子被控誤導警務人員，4月14日在西九龍法院提堂，而37歲陳姓走犯亦都在4月13日落網。鬱敏批，按照容海恩的講法，他應該知道在法庭拘留室是有庭警去看管被法庭裁定還押或者繼續還押的被告。走反事件第一個要負責任的當然是查核被告身份證明文件的庭警，但是容海恩要將事件和庭警脫離關係，強調不應該賴曬警方或者入境處等執法部門，不是壞腦就是盲目撐警，不應該賴曬警方或者入境處等執法部門。那我們可不可以賴垃圾會議員好像容海恩之流監督政府不力呢？三，很難判斷有沒有悔意西門子敬。去到今日，究竟有誰敢保證他們回到內地不會同樣做出一些危害國家的行為呢？究竟我們怎樣判斷究竟是否真心改過？背景：立法會議員張欣宇4月12日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透露，去年年底至到現在收到200宗求助案，涉及前往中國大陸過關時被剪或者沒收回鄉證，求助者都曾經因為參加反修例運動被捕，但是多數案件已經結案，而且確定不被起訴。張欣宇將求助者的資料轉交政府部門，至今已經有大約10個人成功取回回鄉證。張欣宇認為香港是法治社會，國家亦都強調法治，重點應該是看證據和事實，如果他們真的沒有案底和司法記錄，我認為應該以這樣的標準為依據。新民黨立法會議員李子敬就擺明跟這個張欣宇唱反調，他說去到今日，究竟有誰敢保證他們回到內地不會同樣做出一些危害國家的行為呢？究竟我們怎樣判斷究竟是否真心改過？鬱敏批，首先張欣宇說香港是法治社會，國家亦都強調法治，這個不是事實的全部。由此而引申出，如果他们真的没有案底和司法记录，便不应没收或剪掉回乡证。如此这般的推论一样很有问题。张欣宇凭什么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有案底的香港人 被没收回乡政呢？不过在这里我要踢爆的是西门子敬，屌，又是新民党垃圾会议员。他说去到今日，究竟有哪个够胆保证他们回到内地不会同样做出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呢？究竟我们怎样判断究竟他们是不是真心改过？既然是这样，你个柒头好应该促请李家超政府立例，所有曾经参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香港人，不论有没有被捕或定罪，都要交出回乡证，今生今世不得进入中国大陆。如果是这样，就不存在什么保证啊、真心悔过啊、或者判断的问题啦。四，流芳遗臭尽书生金遥记。香港自己也在走这样的道路，但是走不出来，是香港自己搞坏了，搞出了港独，当然是走不出来。背景，香港大学中国制度研究中心4月11日举办 The Dialogue 论坛，邀请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金遥记在香港大学举办他的旧作从传统到现代改版对谈会，分享他最新对于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文明构建的看法。维稳媒体香港01 4月12日有一篇署名陈静维的文章，题目是金遥记中国崛起是文明崛起，中国式现代化必融合文化元素。文章记录了金耀基教授在香港大学对谈会的讲话内容。金耀基认为中国要从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始算起，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相信对邓小平思想上造成冲击，先至有后来邓小平实包含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以及国防现代化等四个现代化。简而言之，四个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基本表现在科学，于然让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进程。但随后中国在1980年代经历学潮、民运，北京遭到中国的现代化受到中断，幸得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中国30年才得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持续奔跑，亦都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章又提到金耀基忆起蒋经国晚年解除戒严、开放布禁、党禁，也许蒋经国觉得这是小事情，实质不然，这代表整个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有一部分在台湾具体实践，让我们看到不只可以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时也可以政治现代化。虽然台湾的民主并不是很理想，但也算走出一条政治民主的道路。金耀基提到香港的时候这样说，香港自己也在走这样的道路，但是走不出来，是香港自己搞坏了，搞出了港独，当然是走不出来。玉敏批，金耀基教授指中国在1980年代历经学潮、民运，北京遭到西方制裁，中国现代化受到中断，幸得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巡讲话，中国在往后的30年才得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持续奔跑，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类似的看法中国大陆学术界不缺。这个问题我可以写一篇长文，这里姑且不宜。今日要点评一周鸠噏的是金教授以下的金句：香港自己也在走这样政治民主的道路，但是走不出来，是香港自己搞坏了，搞出了港独，当然是走不出来。玉敏完全不能同意金耀基教授这种没有事实根据的主观判断， 恕怪我要坦白啲讲，简直就系胡说八道。第一，系香港自己搞坏了，当然唔系指香港特区政府，更加唔系指亲共爱国嘅政治组织，亦都唔会系泛民主派政党。咁样系咪指嗰啲对香港前途有新嘅想象、本土意识浓得化不开嘅千禧后呢？第二，搞出了港独，当然是政治民主走不出来。请问金教授，港独什么时候搞出来了？在哪里？唉，那些被扣上港独帽子的年轻人，不是坐监就流亡。你做过教授、院长、校长的中文大学，就有很多热爱香港、捍卫自由的学生被以言入罪，身陷囹圄。第三，有青年学生主张港独与香港政治民主之路，如果会有因果关系，那就是因为政治是不是民主由共产党说了算。金教授，你不会不知道，今天的香港国安法压倒一切，立法会90个议员全部都是共产党认可的爱国者。既然金耀基教授深信中国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那么香港还需要什么政治民主呢？你说香港自己也在走这样的道路，但是走不出来，真是惺惺作态。金耀基教授在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两本书《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从传统到现代，我年轻时代读过，思想上有不少启发。讲到这里，我又想起陆游的诗句：叹息之人真未移，流芳遗臭尽书生。送给金耀基教授。多谢各位收看和收听本节目，请分享影片及付费支持，下周再见。